能做到。

划下深深的伤。

驻村工作队管理和转变工作作风，深入开展扶贫领域监督、执纪、问责等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后，陈宇就本市脱贫攻坚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他强调，相关领导及工作人员要高度重视、认真对待，在工作程序和要求上，按照上级要求，务必做到精准和实事求是，要强化廉洁自律，守好纪律的红线和底线，圆满完成好工作任务目标。李庆林就相关工作讲了意见。 让城市更文明，让生活更美好。 2017邵雍故里邵村花田开廉节10月28日盛大开幕，活动内容丰富多彩，参观邵村花田基地开廉典礼、颗粒归仓比赛、亲子趣味比赛、现场敬茶环节、丰盛重阳宴。参与活动以家庭为单位报名参加，咨询热线3800620、1853128-3255。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阳光真好，像小猪的脚，寻找很傻很可爱的曾经，年少的宝盒就在小军的音乐盒。 小军的音乐盒。 张的一首《突然的自我》，可能很多人听到的时候第一个想象到的就是伍佰拿着吉他的那个样子，很多人都听过他的版本，可是这首歌的原唱呢其实是黄小琥，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这个版本，而且这个版本呢也是03年徐克监制的电影《散打》当中的主题曲，作词作曲呢就是来自于伍佰。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歌叫做《棉花糖》，来自于至上励合，描写的呢就是校园里的那些简单暧昧的小幸福。 回忆着初次下雨坐在你身旁，是谁曾经说太幸福会缺氧，爱情已种在心里自由的生长，童话里的浪漫需要用心去培养，想带你一起流浪沐浴阳光，去完成温暖的想象，喜欢你任性时候可爱模样，好像是雨时候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一起积极的享受，谁都不要放，低调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有你世界都 会彷徨，爱总会守在某个地方建造起围墙，心需要个坚强，不退让不绝望，有时用等待慢慢代替了感伤，需要去付出多一些互相体谅，想一起去等待着那道曙光，像风一直就拿着烛光慢慢点亮未来的时光，有我的肩膀，可爱模样，好像是一石头下的阳光，你就是我心中的棉花糖，甜蜜的梦想，彼此牵起的双手，谁都不要放，去眺望在远方，细数快乐和希望，展开翅膀我们自由飞翔， 棉花糖来自至上励合，这是由马雪阳作词作曲的一首歌曲，为他们量身打造的哦。这首歌其实讲的就是喜欢一个人，可是没有勇气来表白，所以就自顾自的在幻想，如果能够跟他在一起的那种美好和甜蜜，这样的小暧昧真的是那种初恋的时候才能体会到的状态吧。而接下来这一首歌呢，可能也会有一点初恋的感觉，就是来自杨丞琳的《芥末巧克力》。哎，这种味道有点怪怪的，所以也跟初恋的感觉应该是一样的哦。 你送围巾给我，我当裙子围着，不开心的人可以说。你说想吃优格，我买的是可乐，到底是哪一个说？是谁在我背后和他朋友吹牛，说谁听话不敢啰嗦，我猜你的生活真的无趣太久，是我

追求的世界，然而横冲直撞，被误解被骗，是否承认的世界背后总有残缺。我走在每天必须面对的纷扰，我怀念过去单纯美好的小幸福，爱总是让人哭，让人觉得不满足，天空很大却看不清楚，好孤独。天黑的时候，我又想起那首歌，突然期待下起眼睛的雨，原来外婆的道理早就唱给我听，下着雨依然仍然前进，我相信一切都会平息，我现在好想回家去。 这是张学友翻唱自孙燕姿的《天黑黑》。其实男歌手翻唱女歌手的歌应该算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了，但是张学友呢却把这些歌唱得充满了自己的痕迹。他其实唱过很多女生的歌，像《听海》啊、《约定》啊、《味道》啊，都是相当的有韵味的。接下来这一位女歌手虽然很久没有见啊，但是熟悉她的人应该也会认同她也是一位相当有韵味的女歌手，她叫张咪。来听到这一首老歌《奉献》。 自从踏进茫茫人世间， 这一首《奉献》很老的歌了，是在89年的时候电视连续剧《公关小姐》当中的一首主题曲。那这部剧的片尾曲叫做《寻梦》，同样也是来自于张咪。

林小培的烦，这是他的第一张个人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而当时呢他也是以这一首歌曲正式的出道歌坛，而惊动了整个台湾乐坛。虽然现在很少听到他的歌，但是最近很火的那一首心动原唱的其实就是他。接下来听到的是童安格的青春手卷。 飘雨了，就像在安抚夏天，我很闲，刚刚正式失恋，他说分开几天，誓言和口袋里的彩卷，你想哪一个可能会兑现。女人，青春像陈星写的下手卷，爱情啊像停止要求往下掉的呼啦圈，而男人像是传说中的不老泉，去过的脸，人旅店留下的浅浅蓝色卡片，每次看总会想起温馨的缠绵。你赢了，我像个没有用的外野手，看着球姿态又没轻松，穿越圈垒的线， 整首歌曲你发现了吗？青春手卷到底唱的是什么呢？其实啊，这一首歌呢是借由日本料理当中的一道餐前点心虾手卷来形容这个女人鲜脆的青春，很有意思的一首歌，而且这一张很有意思的专辑。

不爱我就放了我，来自于许茹芸，这是陈小娟作词作曲的。最早的时候呢，这是她为齐秦所量身创作的哦。她认为许茹芸的歌路好像并不适合这首歌，还好最后呢很大方的把这首歌给了许茹芸，我们也才能听到这样的一个版本。今天最后一首歌要听到的是来自庾澄庆，小军个人很喜欢的一首《想念你》。好啦，今天的所有歌曲都播放完了，发现吗？今天的歌单很多大牌耶。好啦，希望所有播的歌曲你都喜欢。这里是小军的音乐盒，我是小军，继续有好音乐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 想要忘记所有的过去，心中又在浮现是你，手中仍握着你的字迹，再也寻不回我们的世界。想念你，在每个想念 是艰难。